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香港时间中午的12:0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嗯，还有我 Kathy。 好，今天又来到了每个星期一，好，在过去的这一周呢，这个法庭经常是成为报章的头条。先是薄熙来案子终于是审理完了，接着呢又是李天一或者说叫李冠峰的这个案子又在北京海淀区这个可以说是比公开更为公开的一个不公开的审理。同时呢我们之前关注到的陕西省前安监局的局长杨达才的这个表哥案子其实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悄悄的审完了，其实是当庭开庭非常快的就结束，因此一夜之间啊，全民都变成了法律专家，大家都具备了很多这个律师的素质。比如说这两天非常流行的这个所谓外围证据、直接证据、证据链哈，这些词儿好像成为了这个每个人都会说的一个词儿。那包括呢这个法庭上的一些辩论的细节，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个其实在正式的报道当中还经常被称之为李某某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虽然说全世界恐怕的人都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但是在一些正式的这个名称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倾向于称他为李某某，那其实这里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故意再隐藏这个名字，毕竟已经是开始审理了，那他就是孟哥和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或者呢改名了之后叫李冠峰的这个涉嫌强奸案哈，是和其他的五个人其他的四个人一共是这个五个人一起是在8月28号至29号呢在北京市的海淀法院哈进行了这个不公开的审理，这个审理的场合外面是聚集了大量的记者，还有一些民众是去现场校正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所有的这个报道哈，它不是放在法治板块，放在娱乐板块，所以很多是跑这个法庭审理的记者都是娱乐记者，放在这个频道的都是娱乐频道，这一点让 都必成法律专家 了。这一点我真的觉得中国的记者真是太强大了。 很多时候可能也怪这个律师律师惹的祸。你看，其实不是这两天的庭审。之前上演一段就已经是双方律师在打这个舆论战，好像李家有一个专门的法律顾问叫蓝河的吧， 对对对， 他以前出身就是记者， 是， 所以他特别知道记者们想要什么，于是他不停的爆料，一开始是让杨女士出庭嘛，但是杨女士就是拒绝，拒绝，而且他爆一个什么料呢，他说这两天听说他这个情绪不太好，当心晕倒，请对方的律师要加以照顾。就你会看到在庭审之前就各种的小道消息。还有另外一大特点是什么吧，以前咱们的焦点是在于李某一焦点是他，这两天的完全是孟哥，你看不仅是他去媒体采访，采访完了之后早上出席完庭审之后立马下午换一身装，立刻总政歌舞团即刻亲爱的祖国我祝福你， 哎， 大家觉得这个换装也 是，其实现在他自己比较需要祝福， 完全不用调整情绪， 好，这个比较需要祝福的是他自己 所以现在说有一个叫做孟哥堂会古开来中国好母亲 哎，这个太妙了，这个 太妙了。所以你看，这个记者深深的被逼成了法律专家，这个律师呢，他也必须兼备一些这个媒体的嗅觉，而且必须非常的敏锐。你就看哈，这个法庭的审理是一个不公开的审理，很多东西我们都只能靠这个不知道谁给你露出来的一些法庭上的描述哈。但是呢，这些律师啊，他这个舆论战这方面非常非常的敏锐，甚至他有意的，需要制造一些东西，让这个媒体能够有发挥的空间。双方的律师其实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好，这个一边这个蓝河刚才说的这个，他其实还不是律师，他是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 所以说很有趣的一点，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去开庭，他只能在外边待着， 他只要在外围打这个围魏救赵。 对，大家说律师和记者是天然的同盟，大家都是互相所求，互相需要。 对，那你看，包括另外一边，好，这个有一位被告人之一，这个魏某，好，他的代 代理律师李赛科律师。这位律师呢，哎，我还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很有意思。他之前是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曾经任过职，哈， 他有这个。以前在体制内的背景 是之前干过警察的，哎，所以我可以第一反应，我说那你看又在北京哈，这个属于主场作战，说不定还有很多这个侦查部门的，还有很多老朋友。那他代理出来代理，但是呢，他代理的这个魏某呢是在庭上哈，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大家拿到的这个庭审的这个情况来看，魏某是唯一一个在庭上去指证这个李某某。啊，就是这个说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打了被害人杨女士，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指证，是指证李某某是参与了这个强奸罪的强奸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实施的，因此呢这个行动哈造成了很大的波澜。那直接的反应呢就是这个李某某的母亲孟歌女士呢就在媒体上就说这个李律师是因为代理不成，这个恼羞成怒反水过来要陷害他一下。 因为打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你动用了暴力， 对，还有这个打人就是区别他到底是一个嫖娼行为还是一个强奸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孟哥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应该是接受咱们凤凰新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哎，到底就这一段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么您觉得就是在庭审上，就是魏某所做的一些陈述，您觉得是受到了李在科律师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是教唆吗？ 我觉得我也向法庭提请了，我说希望法庭能提取他借就是和大卫的这个魏某某的交流的监控录像，不管他接触过多少次，哪怕一次我也希望能看到，因为魏某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陈述，所以到这样一个时刻，魏某除了这句话以外自己并没有承认自己强奸，也并没有自己承认自己是主动的，都是非常真实的本真的诉说了自己的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是大家你情我愿的，最多就是他把我们带进了这样一个圈子里，我们做了一件错事情，而且每个孩子都是这样陈述的，都没有在主观意识上都没有在庭上都没有说这个所谓的定性的这个结果。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孟哥哈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庭审已经是告一段落的情况下，他对于这个庭上魏某，也就是同案被告之一的魏某的代理律师李在科进行了这么一个指责，然后呢他也向媒体公开了一个据称是李在科发给他短信的内容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应该请我来代理，那我代理这个案子呢对我来说我可以有赢得一定的名气，那将来他是非常具体的提到了能够帮助自己进人大和进政协，能够赢得一些这个在我们理解啊所谓的这个政治的资本。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孟哥呢在就是说自己拒绝了这个李律师的要求之后呢，李律师就发出了一些威胁的言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不让我代理的话我就 有什么我今天让你笑明天我就让你 哭 啊。后来有人还真的去对质，他说李在科嘛，他说这条短信呢他就是截屏，因为他掐头去尾了，他呢是故意的，所以呢是有涉嫌这个存心抹黑他人。但是李在科你说在这个案子当中他是不是干净，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律师自己是怎么说的哈。 对啊，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我和孟哥老师之间因为什么让他接连不断的在媒体上发声，我到现在一直闹不明白。所以呢这个他说的一些事儿也是一些私下聊天的一些内容，也没有什么出格的，把这些聊天的东西拿出来抖出来这个来那个说事儿，我也不知道他是目的何在。但是呢我想了想去啊，我想了想去，所以今天我得回应一下啊，恐怕有的事情是因为我不能做不想做。 像是不说话的不回应，突然之间的这个 审之后，他连续的两次什么声明发声， 嗯， 您觉得他这个有什么样的目的，或您揣测过？ 我也找不出来他孟戈老师为什么开完庭过后，一个是在庭上，二个是开完庭过后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个态度。我一直在纳闷，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不该做什么啊。我在法庭上呢，也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在履行我的职责，在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啊。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某某涉嫌强奸一案的同案被告魏某某的律师李在科，那他在庭审结束之后呢，回应媒体的这么一个承诺，主要是对于这个孟哥，对于他的这样一些指责那么做出了一些回应，但是好像没有给出太多的解释。他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是默认了之前这个短信是自己发的，那当然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此呢，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疑点在这里，就是同案的五名被告，有四名被告当庭就认罪了，只有李某某是坚持不认罪。那这个大家说这个是涉嫌是强奸和轮奸嘛，那其实是要大家这个一起有犯罪的这么一个行动，那为什么李某某他就有这么强的一个底气就可以说不认罪，或者说反过来说为什么别四个人就可以认罪了，这是大家一起在有一个揣摩的一个 地方。对，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法有一点出入的地方，就是按照孟哥的说法，他认为是这个五名被告人里面有一个那个成年的被告人，他一开始也是不打算认罪的，按照孟哥的说法是这个李在科律师还有这名成年人他的代理律师反复的去劝他，让他当庭有一个就是认罪承认这个有这个强奸的事情， 这感觉好像就是把这个李某某这样就变成了众矢之的， 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 孤立无援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他中间有一个也是薄熙来案让大家对司法有些普及所谓的证据链还有这个交叉指控你可以在几个被告人之间，你说没有串供的，这当然是我们设想的应该是如此啊。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大家的一个证供呢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印证，互相印证完了之后，你指证出来的结果确实是李某某他是有可能还是一个主犯。但是他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吧，你说之前几个被告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的有罪辩护，但是只有李某某自己他是无罪，而且说自己当时睡着了，这完全是一个嫖娼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强奸， 而且还嫖娼未遂， 嫖娼未遂， 这还属于亏了这个确实，这个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奇葩的情节，我也非常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进入了娱乐频道的这么一个审理的过程。好，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孟哥在其实在庭审之后，他也是在自己赶去总政歌舞团演出之前，还花了时间来接受媒体的采访，也谈到了自己的这个儿子最近的这些状况那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谁强迫谁做的，而且我的孩子据证据是吧，我们现在讲直接证据没有，我的孩子直接经班不存在，谁跟谁做了，这不是谁强迫谁的，而且他们都是喝多了去到这个湖北大厦，孩子的陈述当中当时喝多了都不记得自己做没做，而且直接证据没有，这样一种定性是不是要根据证据，尤其是强奸罪应该根据证据来判定，所有的证据链不能断，有一个断掉都不能够定罪，这是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我绝不袒护孩子，我说了我一开始就陈述过，在我的第一次的这个公开审理要求当中我就陈述过，孩子如果真的犯了哪里就办到哪里，我们尊重法律，相信法律，我们相信法律能调取客观事实和证据，还原真相。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六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 Cathy。 好，今天咱们来 关心到这个娱乐和法律跨界的这个李某某涉嫌啊强奸案。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意见。 来连线同济大学法学院的金泽刚教授。在庭审上还是有几个细节值得玩味的，来听听他的说法。好，首先请教您，我们看到李某某在庭上他否认殴打过杨女士，也否认呢和他发生过性关系，并说自己呢睡着了，认为他是一种嫖娼的行为，而且自己是没有行动的。那这样的陈述会对案情逆转有帮助吗？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这个被告人呢拒不认罪并不等于就能够决定他有罪还是无罪，因为我们对这个有罪和无罪的判断呢还是要基于案件的整个事实，特别是基于其他的一些各方面的证据，因为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规定口供不是唯一的证据，还是要结合整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来进行综合判断。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抗辩对他的案情扭转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从证据方面角度来说对他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而且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如果其他的证据证明他有罪的话，那么他这是拒不认罪，从主观上来说对他最后的处理可能还不利。 好，还关注到30号的庭审，李某某的母亲孟哥，他在听完另外一名被告魏某承认在车上他的儿子呢是打了这个受害人几个耳光，他就当庭发火了，认为魏某的律师李在科是误导了他，说他的儿子打人，那双方也是起了争执。首先关心就是在法庭上孟哥他可以这样发火吗？第二个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争执对庭审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几个被告人之间的争执应该说在我们国家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是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各自对案情的态度不同，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的当事人是一种什么状态。比如说这个李某某的妈妈孟哥，她的意思一直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犯罪，所以别的这个被告人的律师说他犯罪了，那么他自己就说别人这是不对的，因此他是基于这个角度。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们还是各自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法律上也没有对这种争执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这种争执扰乱了法庭秩序、法庭纪律，那是应该受到警告的。 所以他当庭这样的表现已经可以算作是扰乱法庭秩序了吗？你觉得？ 但是这个他报道，从报道里面看不出他当时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激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几句争执争辩，我觉得倒还不是影响不大对法庭的秩序啊。就是几句争辩，比如说啊你瞎说，或者说我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么做，这样理解的话我想可能还对法庭的秩序影响不大。 本来我们大家的焦点呢都在李某某身上，但是这几天呢有人说有了一个逆转，新闻的主角呢变成他的母亲孟哥了。看到他在庭审结束之后也是频频接受各种媒体的访问，一再的强调呢儿子是被冤枉的，而且是强调儿子的本性善良，是个好孩子。那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制造舆论声势博得舆论同情吗？那这样的一种策略又会影响宣判吗？ 我这个还要给你补充一点，好像最近的报道还有他这个流泪道歉嘛。 是， 这个从整个案件的发生发展到现在的开庭，孟哥一直应该说他是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在为自己的孩子从法律上啊，从舆论上，从各种途径吧，想获得一些帮助，获得一些知识。我想他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说开庭之后仍然在媒体上说自己无罪，说自己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只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家庭教育的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从法律上我觉得影响不大，它的价值不大，或者说它的社会意义大于法律意义。 也就是说舆论它不太可能会影响到司法。倒是我很好奇哈，你有没有以前接触类似的案例，就如果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甚至还有名人的元素在里面，那作为被告人一方，他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更能够博得舆论的同情？那现在我们其实看到孟哥他接受很多的访问，大家的普遍的反应是表示反感，有的时候甚至是愤怒的，但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您有建议吗？ 整个这个案件里面，实际上你说到了，说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是 就是孟哥在整个案件的运作，我们打个引号啊，这是他运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不太赞同他的方式。 嗯， 啊，他就一味的说自己的孩子没有犯罪，因为犯没犯罪的确他又不在现场，是吧？如果他是现场看到的人之一，我觉得这个他可以这么说。 嗯， 包括这个道歉，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晚的。如果说问我有什么策略的话，这个案件一开始孟格就应该低调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怎么低调呢？低调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应该承认孩子的错误，同时尊重法律的裁决。他应该从这些方面可能来运作这个走这个运作的一种方向，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李某某本人呐、啊，将来的处理或者是教育改造吧。 是，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最后李某某辩护律师的一个辩护词哈？那其实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新闻报道，就说有律师就觉得给人感觉是不专业，并且是情绪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这个辩护词，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句话，好像他就把重点放在被害人的这个身份啊，被害人的陈述虚假呀、啊被害人说话是吧不真实啊，他重点是放在这个方面来反驳控诉方的观点。 嗯， 实际上我们刑法上对一个人定罪主要是取决于啊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没有，而不是被害人一方面的一种陈述准不准确。我觉得他应该更多的把这个关注啊放在这个李天一本人啊实施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嗯哼，另外一个关于辩护的问题就是说，李某某是唯一一个做无罪辩护的被告人。现在外界有一种猜测，就是认为李家人李某某的母亲孟哥是给了律师非常大的压力，才导致他要做一种区别于其他被告人的无罪辩护。那其实从法理上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律师接这个案子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律师接一个案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一定一定要胜诉。那么他有没有孟哥的压力？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考虑，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律师自己决定想做这个案子。 嗯，好，最后您对这个案子的结果有预测吗？李某某有没有可能无罪释放？如果是量刑的话，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这个案子应该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总体上来看这个量刑，因为对这个强奸犯罪，我们国家刑法有两档法定刑的规定啊，一个是3到10年有期徒刑，一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也就是说后一档是非常重的刑罚，而轮奸犯罪就属于后面这一档法定刑，法定刑规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那么作为这几位被告人啊，多数呢包括李某某啊都属于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其实李某某也接近18岁了啊，快18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认罪的情况，根据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是要从轻考虑的啊，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他几位认罪的可能相对说来大约的预测一下，应该在5年左右或者以下啊，5年偏下一点。而对不认罪的或者主要的或者是其中的这个成年的犯罪人啊，其中有一个好像是已经是成年的犯罪人， 是 可能会考虑在5年以上啊，偏上一点。一般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我们目前的刑事政策还是偏向于减轻处罚。 嗯， 但是这种减轻还是有限度的。所以我总体来看3到10年的，不是 3到10年之内， 10年啊， 就是5名被告人 来对这几名被告人做出适当的处罚。 好，我们刚才听到是来自同济大学的金泽刚教授哈，是有一个判断3到10年，那主要是可能考虑到这个李某某在犯罪的时候还是未满18岁，一个未成年的一个状态。 按他的猜测呢，估计是庭审结束1个月左右，他觉得会有这个最终的结果出来。 嗯， 他讲的几个点吧，你看孟哥 之前在媒体上，刚才我们看到凤凰视频的这样一个访问，他说当时的情况怎么怎么样，说的好像真的他就在现场， 说的跟真的是， 说的跟真的似的。但关键在于，你看听完之前的几段访问，大家的感觉是什么？还是有点反感的。一个是觉得你又不在现场，你凭什么知道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他又说他儿子没打人，但是几个证人是一块指证说打了，因为他说在开着车呢，你怎么看得见他打没打？人家说这太简单了嘛，有后视镜吗？后视镜不是能看到后面这个车子后面在发生什么吗？ 嗯， 二一个呢，就是他所有的判断呢，还是基于对于孩子这个溺爱身上。 嗯， 就是孩子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就这个说一点这个细节，这个孟哥所有的表述里面都说我们，这个听上去觉得有点奇怪。 给人的感觉就是天塌了。 嗯， 儿子别怕，娘给你撑着。所以尽管他在媒体上所谓的含泪道歉，但是你还是觉得这没什么悔意。 他这个道歉没有，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道歉， 没觉得是道歉吧。还是觉得错就错在你的小伙伴上， 教育有点失职而已， 错在这个环境上。 这个呢，其实这个在薄熙来的审判当中哈，大家又学了这一点，你认罪态度所谓如果不好的话，其实会可能加重最后的量刑。那我注意到在这个审理之后，有一个网络作者画了一幅漫画哈，他这个是五个被告人嘛，他就把他画成了五个手指头，另外四个被告人呢这个脑袋全部低下来，只有李天一好，这刚好是在这个中指的这个位置是竖起来的，所以说这个目标呢就非常的大。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大家其实你要把这件事情捅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你看这个舆论的情绪，或者我们看到这两天铺天盖地的，甚至还有很多民众专门到这个海淀法院门口去这个采取一种辱骂的这个方式哈，去叫声，真的跟李天一有什么关系吗？我倒不觉得。你看这个孟哥出来这个含泪道歉也好，他有一点始终没有弄明白，其实所谓的现在这种公众的这个情绪和仇恨，大部分不是冲着李天一过去的，是冲着这个，说实话，这个孟哥跟这个李双江这两个人过去的。我觉得这一点哈，大家你得搞明白，到底为什么这么一个案件，你说一个强奸案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但是这样的案件本身它恐怕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为什么会全国的媒体都在跟进，而且抓住这么多的细节，其实它背后有非常令人玩味的原因。三零花新闻休息一会儿，咱们接着。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零化新闻，我是钟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凯蒂。 这个李天一的这个案件从开始爆发哈，到目前进入审理阶段，我估计到最后宣判之后还会吸引一段这个公众的注意力。那其实如果你去翻看这个法院的审理记录，或者说全国法院的卷宗的话，你可能这个强奸案啊，包括这一类的这个案件，它的数量不在少数啊，但是能够进入全国性视野的也目前为止只有这么一桩。很大程度上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李天一他父母的这么一个身份，好，这个李双江和孟哥都是一个大家经常会用一个所谓将军的这个名字去形容。包括其实在之前的提供的一些庭审的记录当中，这个有一个这个酒吧的那个经理人哈，姓张姓的这位经理人，其实在之前的有一段讲话中他说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李某某的这个父亲哈是一个将军。那大家其实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区分你这是唱歌的将军呢还是拿枪的将军啊，大家觉得你这个因为父母的这个身份大家会有更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印象。而且呢，很多时候咱们的这种古代的这种这个小说哈，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素材，很容易想到是高衙内啊，或者说这个纨绔子弟啊，这样的这种形象，大家呢就可以自动的对号入座，然后就产生了这种民间的这个小说体。所以你要这么来说呢，这件事情本身哈，其实它跟这个李某某本身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大家对于这种所谓这个权力阶层哈，或者说这个优势地位的这种阶层，大家的这么一种不满情绪的一种反应。 这个案子确实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很特别，危机公关上有一个定律是 被这个案子颠破了，就是一个热点会覆盖一个热点。 哎， 你看到这个案子它热了多久了？ 它就是不被覆盖， 从来都没有被覆盖过，也可见大家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关心。你讲的他可能真的是身份的问题，你就他整个的犯罪的情节和证据来看，也许不难，两天就审完了嘛，几个证人也是好像认罪的一个， 包括案情一点都不复杂， 不复杂。但是为什么中间你看大家关注的时间可以这么长？跟他的元素有关，身份，父母的身份有关，可能目前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妈妈出来。在庭审之后，很多的媒体的访问，太多可以被媒体拿来渲染的一个金句。所以你看现在媒体上给孟哥塑造成一个形象什么呢？蛮不讲理，打苦情牌。也许你从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有人就支持他。为什么？他说，你说母亲为了一个儿子，他再怎么样奔走相告，他也是值得敬佩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李天一啊，李某某，你需要的是拯救他，不是再来去袒护他。你说之前犯事犯了这么多，他还是没有改造好，关键在哪儿？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错的，也没有觉得我错了之后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后一定是有办法，不管是我家人也好，还是我手上拥有的这个权利也好，什么事儿我都能摆平。所以现在你就说孟哥他这样一种态度，其实还是在害了他。 对，我觉得孟哥，你看他其实在之后他有接受过很多媒体的访问嘛，他说的基本的论调就那么几个，一个是他相信他的孩子是本质善良、忠义、热爱学习，然后他还有揪住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证据里面说检测不到李某某的这个精斑，那这个问题就跟带套强奸就不算强奸是一样的了吗？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强奸罪判断的一个重点是有没有违背这个受害人的意愿嘛，所以就是你即使。可能是他未遂，强奸未遂吧，但是至少这个行为是本身是发生了的。而且就算，而且这个孟哥他还揪住了一个点，就是这个受害人杨女士她的身份，他们对她的身份进行了怀疑。那其实你这个不管，就算她是卖淫女也好，妓女也好，她也有选择她这个性交对象的这个权利。你如果违背她这个志愿，你就是强奸，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就算是强奸一个性工作者也 是 强奸， 是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着。那其实在这个案件审理，当然目前通过这个庭上展现的这个证据，好，孟哥这边或者说被告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这方面，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迂回的空间。比如说在公布的，我看到网上公布署名是王冉律师的这份辩护词当中啊，除了那一些情绪化的部分去指责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身份等等，他也确实指出了几点，恐怕呢这个不是这个超乎情绪层面之外的。第一是说这个被害人杨女士她的前后的这个陈述有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质疑其实证据是存在着缺陷或者是有不足的。那其实在法庭最后的这个判决出来之前，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对于这个最后的结果保留一定这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按照法律程序去进行审判的话呢，我觉得出现什么样的可能，甚至你去估计，即使说哎李某最后被判无罪，那我觉得只要是证据能够说得通的话，我觉得这恐怕也会是一个合理的结果。但是呢，你很难想象如果说李某他最后被轻判，或者说因为哎这个证据不足，或者说这个杨女士的这个陈述他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又或者法庭还认定了这真的如果就是一次嫖娼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会不会激起一个公众情绪更大的反弹？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法院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就被这个所谓的社会舆论给绑架了， 这是大家最为担心的，就是舆论会不会影响到司法。所以很多媒体在有人是炒作这个案子的时候也会有担心，说大家过于评论的时候，尤其是他在庭审过程当中会不会干扰到这个司法的进行。 对， 但其实目前律师就来说呢，他的取证的过程确实是做得很充分啊。庭审呢，我们看到两天，他结束时间可以说跟博案比较的话，那当然他首先没有那么复杂，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没有那么大。那现在很快结束之后，确实是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这个案子呢，跟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博案有相通的地方在哪？一个是同样也是司法普及，你会发现 给大家这个普及法律知识， 普及法律知识中间什么样的 关键点对于这个案情本身是发展最为核心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舆论他们到底的风向是在哪儿。 嗯， 现在一开始孟哥大家的分析就是说，我现在是要博取大家的同情， 嗯， 可能事实呢并不是像大家想那样，但是他这个时候就犯了一个什么错呢？就把大家想得过于简单了，大家会觉得我们这个法律的常识不会比你们差。 嗯， 而且他没有考虑到公众另外一个情绪，对于他们这种身份的人， 嗯， 我们是希望你们低调着来，不是像这样这么高傲的。你看在庭审现场穿那么贵气的盛气凌人的 大墨镜， 哎，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你首先是犯了错的，你是个被告呀。你说你穿一个不那么鲜艳的颜色，你不戴个墨镜，你不化个大浓妆，不吹那么高的头，你不是更能博得大家的同情吗？你反倒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之后，大家更觉得 OK， 这又是一个仗的真的有这个权利和名气上是觉得可以凌驾于法律上的。 这好像是女人的直觉来着，我之前你不这么说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 哎，你真是会觉得他这样一个形象出来，你首先在心理上你不会站在那边的。如果是想打舆论同情牌的话，他打错了。 对，我也觉得孟哥他本来是想要利用舆论，然后 那你觉得他穿军装出庭的 那样就更 合适，这可以考虑说不定。 但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确实有教育的失职，那我觉得他如果在一切的比方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说可能在法庭上也好，他首先去承认一个自己的教育失职的错误，然后再去说他的一些观点，而且他说观点的时候也是要应该摆事实，而不是就反复的强调他个人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嗯， 我觉得对他的效果绝对是比现在今天这样好。 这个你看现在在咱们的这个社会关注当中，只要涉及到孩子的哈， 嗯， 这个都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情绪的反弹。这两天还网上有比较流传的一个说是一位父亲啊致孟哥的这么一封信，其实这更多的是指责他教子无方哈。那其实因为我这个又说到这个咱们这一胎化，都是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说每次一有这个孩子或者说相关教育的这个新闻，大家这种同理心啊，或者说这种移情效应就特别特别的强，都会把自己的这种代入感特别 所有人都是豁出去了， 真的是这个，因为都是这一个孩子，每个人恐怕这个时候都会想说，哎，我是这个孟哥哈，这个做为人父母的，这个我是孟哥，我怎么办呢？这个我孩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或者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捞出来呢？这个时候我估计每个人心里面都在琢磨着这样的事情。 嗯， 我觉得为人父母的可以去体会和理解孟哥的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够减轻李天一他的一个罪行，或者说一个法律错误的一个事实。 没错啊，这个恐怕是我们在这个案子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个社会百态哈，众生。那今天的另外一条新闻呢是跟这个手机有关。那手机呢，其实这个实名制的话题一直呢也是提了很久了。那之前其实如果大家有这个使用这个号码的这个经验的话，如果你去这个移动的营业厅好去办理一个手机开号的话，通常会要登记你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要登记一个姓名。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预付卡，比如说你看这个街头报摊的摆出来一溜的这个号码，你随便买一个哈，这个很多还有一些预付卡的，这些之前是不需要登记这个姓名的。那现在呢为了加强对于这方面的管理，特别是啊在这个提到了要打击这些发垃圾短信或者说骚扰电话的这些人，因为以前这个号码都查不到是谁啊，所以说很没有办法打击。那现在呢主要是为了打击这些这个骚扰的恶意的或者说广告的这些电话的营销的方式，那现在呢工信部就出台了这个新的规则，要求是电话啊移动的这个手机卡一定是要实名制。当然了，这个除了在打击骚扰之外呢，恐怕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大家之前就说过了，我如果在街上要一个报亭小摊去买一个手机号的话，我就要把我的身份证号给一个街头卖报纸的一个老板，那我的这个身份证号，我的个人的包括一些信息是不是有保障？你就不要看我在网上很多加密的情况下信息都有可能泄露出去，我在街头随随便便的就把自己的这个隐私的信息给出去了，这是不是会有更大的这个风险？那或者说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不是对于一些这个公民权利或者说自由的侵犯，这都是可能啊产生潜在这个争议的地方。那您对这个手机实名制的做法到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您是支持呢还是 不这个不支持呢，还是有其他的意见，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启动。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号称史上最严的电话实名制，从9月1日开始就实施了。那所有新入网、转入网的用户呢，必须在办理通信业务的时候登记真实的用户信息。那没有登记的老用户，你在如果要办理新套餐业务的话，也必须要重新登记这个真实的用户信息。那工信部就规定，如果运营商不配合登记的话，将被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其实关于这个手机实名制的话题哈，之前就已经有不断的有所耳闻。在2010年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提出了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据工信部的统计，仍然有 2.8 亿的用户哈没有登记。那当然这个工信部的说法是，由于部分用户担心隐私泄露，就不愿意登记。而这个确实书报亭啊，包括在小卖部啊，登记你自己的这个隐私的话，也会存在着一些风险，那导致有相当部分的这个用户到目前为止就不登记了。那结果呢，就是到现在哈，就是现在规定从9月1日开始你就必须要登记了啊。那如果不登记的话呢，可能你以后这个手机也就没有办法用了。那对于那些每天饱受啊这个骚扰，这个卖楼啊、卖保险啊，这个 是垃圾短信息，还有包括一些淫秽电子信息， 这些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更多的人觉得我的隐私放到谁的手里去了。 但是支持不支持啊，昨天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先问一下今天第一位听众陈先生的看法。 陈先生好，来自广州，广州的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支持手机实名登记吗？ 我觉得总体来说大势应该还是要有这个实名登记的。但是我注意了一下他们就是工信部最就是新的这个规定，我在里面没有看到就是我很关心的一些例如这个个人隐私一些具体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或者说如果导致了个人隐私就是因为实名登记手机实名登记了导致个人隐私资料的一些泄露的话，一些惩罚性的一些规定，那我觉得如果缺乏了这些的话，那实名登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是减少了麻烦，减少了危险，反而是增加了这隐私被泄露的危险。 是这个， 这有道理， 这是有道理。这个手机哈，登记了以后，你这个风险是不是反而更大了？以前你至少还可以选择不去给哈，现在必须要给了，那也就有可能增加泄露的风险。感谢这个，刚才是广州陈先生啊，接下来同样来自广州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钟小姐，您支持这个手机实名登记的这个措施吗？ 我觉得很同意，很好啊。 你觉得很好是吗？ 因为有很多不法分子拿手机来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用完又把那电话卡扔掉了，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用实名制可以有效的 管制吧，管制这些、 但是您如果说把这个自己的信息登记给了比如说移动的运营商，好，您会有担心这个运营商有可能把您的信息有滥用的可能吗？ 有，我觉得这个也是担心的，因为现在很多通过不同的手段得到很多的个人的信息啊，所以我的电话也是很经常有一些推销的那些人打电话来，好烦的，真的。 是，好，这个钟小姐同样都担心。好， 对，还是从这个垃圾清理的角度觉得是有必要的。 好，接下来是北京的朋友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你好。 哎，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手机实名登记？ 就应该实名登记。 应该实名登记。 如果您要生活在北京，您看看大街小巷上的小广告多少呢，那手机都有股吗？那不都是冒名顶替的吗？ 到 了优惠买报刊的节目就可以买一卡就可以什么，这诈骗的也好，什么小广告也好，不全是不是实名制的电话造成的吗？现在这手机这个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了，不实名制不行。 所以您觉得实名制了以后，这个小广告的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遏制了？ 对，但是得真真正正的实名制。 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实名制？ 你看现在李伟先生这不刚才说了吗，有2.8亿个没有这个 登记 的手机。 对， 我现在正看着天天见着有报天天读呢。 是， 我跟您打听一个人儿。我跟您打听个人儿，你们凤凰台的 这个潘先生，您可以跟我们导播哈这个打听这个事儿。不过您刚才关于手机的这个意见，我们听到了哈。 好、 这个， 倒是他讲了一点说，真真正正的给登记了，因为确实现在看到规定出来了。昨天就有记者立马去访问，发现呢有的小摊上还是有规了，但是不依，继续还是我行我素，以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说可能太麻烦了，有的人也不愿意啊。目前是一个这么样的现状。那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状，恐怕在执行上也要再下下功夫。 好的，这个今天最后一位是冯先生。冯先生您好。 喂。 哎，冯先生您好，您是成都的冯先生吗？ 我是湖南的嘞。 啊，湖南的冯 先 生, 冯 先 生， 咱们有好多位冯先生。这个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手机实名制的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是觉得这个问题，我说就是说对于国家和社会就会好一点，这样的话。 对于国家和社会就会好一点。 那对于您个人呢？ 个人，你这个个人肯定服从国家嘛，你这个有什么不能定名时域，有什么不能定位的都可以的嘛。没什么关系的吧，是不是？ 冯先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那登记就登记。 为了国家和社会牺牲一点个人权益， 也不见得牺牲吧。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 那也是， 对吧？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你得特别信任你的移动运营商，不能够把你的这个信息再卖出去。这个说到这个话题，真是哈，我这个之前有朋友好像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骚扰的短信或者电话。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我。说实话特别想这个找一下，如果大家听说过或者有自己就是从来就你这个手机使用了超过2个月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骚扰短信骚扰电话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来分享您的经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好，那现在实名之后呢，恐怕更为彻底的打击呢是对于发布这些谣言和不良信息和垃圾短信的一些机构进行控制。好，谢谢收听，再见。 再会。